大家好啊！星期四晚嘅东头湾道99号啊，咁啊，今日咧都系有三宝噶， 系有我艾丽丽个朋友， 冇Sir， 系我系 Cicely 师姐， 师姐， 你好，师姐， 王Sir变咗姓添， 我系王Sir，我系艾丽丽啊，个朋友系啦， 啊，咁啊就星期二晚啦，就有东头三宝啦，咁我哋嗰日咧就讲咗单尖东海旁嘅一单奇案啊。咁我头先都问阿师姐，哇，有冇咧，即系遇过啲又狼又蠢嘅，即系嘅犯咧？好似嗱，上次我哋讲啲单啦，即系嗰两个人咧，都话，即系我哋都话，哇，你使唔使啊？即系鬼故王话，你估你真系生日吹蜡烛咩？啱啱份保 喺度倒数啊，倒数啊，够钟推佢落去咁样。 系咯，保险生效即刻推人落海，真系 唔系好急水，冇办法啦。你试过急水未？你未试过又唔明白呢种心情， 到要即刻去 去想办法啦， 想尽办法去攞钱。我谂 即系你要谂先，冇试过啦。 我未试过，你试过？ 我经常试噶啦，我个个月都系咁样噶啦，我日日都系咁样噶啦。 嗰啲就 系 搵我啦，睇下我有冇钱借俾你。 唔系借噶，抢噶啦。 吓咁啊，师姐有冇即系以前系接触过？ 其实有啲同事即系做警。即係警戒嘅，咁其實佢都試過話突然間借一筆好多嘅錢，或者係不斷咁去借錢，係一段好短嘅時間，但你唔知佢做乜嘢嘅。 通報 係啦，咁可能佢欠債啦，或者係可能係賭錢啊，各樣嘢咁樣咯。咁其實試過有個 case 就係其實都係幾年前嘅，咁就我係處理過嘅，喺重案組嗰陣時，咁嗰個同事咧就係借咗好多唔同嘅公司，咁就係 within 有好短嘅時間，咁啊借咗幾百萬， 狂借哇！嗰份人工就算多都係最多 二萬幾蚊， 二萬幾三萬蚊嘅喎，可以借到幾百萬。 係啊係啊， 點借咧？ 因為咧其實有嘅，而家因為我哋有個嘅正面借貸嗰個 資料庫， 咁樣其實如果你係喺好短嘅時間去借咧，嗰個 system 未必 update 到咯， 係 咁，所以你電腦未必可以即係。睇到 嗰 個情況，係啦，咁所以佢就可以一次過喺好短嘅時間借好多嘅錢咁樣，咁佢就係同佢個外母，因為佢嘅生意關係而要幫佢借呢啲咁嘅錢咯， 係啦。 咁但係你就有一個就我哋叫 false declaration，即係你同每一間公司都講。我而家欠債嘅情況係點樣啊？借咗幾多錢啊？咁樣咯，咁樣所以就佢可以借到呢一筆咁多嘅錢咯。咁但係呢個都係構成一個欺騙罪嘅。 咁啊內部調查之下， 唔係我內部調查噶啦，已經係直情係用一個 criminal 嘅， 係銀行告佢。 唔係銀行，係我哋如果有啲人佢唔誠實咁樣去借錢。即係佢唔 declare 所大家接佢自己所有嘅數目。 邊個揭發佢？ 其實係佢自己都係有問題咯。咁所以變咗 咁，但係應該有人揭發佢先至知佢嘅呢個劣行噶嘛？ 會唔會係其中一間銀行發現？咦，佢呃我喎，咁啊之後走去告佢咧？ 唔係，因為佢本身都有一個欠債記錄嘅。咁變咗，我哋其實對啲欠債人士係會有一個一路喺度睇住佢， 內部係有啲調查噶嘛。 係啊係啊，冇錯啊。咁佢嗰陣時就係係申請破產嘅，因為根本還唔到嘅。 係咪因為見佢借埋咁多，跟住申請破產，係咪諗住其實已經有嗰個鋪好路準備破產 咧？冇錯， 好多人咁啊嘛，碌爆曬啲卡，跟住申請破產。 咁嗰啲唔高明嘅嗰啲， 唔係其實。高明或者唔高明啦，你高明你破產，其實你冇一個即係實質上你冇一個嗰個 criminal 嘅 liability。不過只不過咧，如果某啲公司佢覺得你係你即係做嗰個申請嘅時候，你係個 false 嘅 declaration，其實係一個係行騙嘅行為嚟 嘅。咁其實對自己名譽啦，都一定好大影響啦。特別你係做一個警務人員嘅話咧，即係。份工冇咗就梗噶啦，即係我都識一啲咁嘅朋友，就因為破咗產咁就警察都冇得做，咁啊要被迫轉行咁咯。 哦，唔係淨係轉行啊，即係好多嘢，但係即係唔明白佢係啊係啊，即係但係唔明白點解佢可以借幾百萬， 係 幾百萬買一層樓啦，係嘛？ 師姐幾犀利啊！係咁樣就即刻 lift 到我哋今日個題目出嚟啦，係嘛？ 系咯， 即系今日嘅系咩？ 今日 系 第二日做就已经咁犀利啦，真系 今日系冇同借钱冇关啊， 唔使我硬踢，唔系讲紧呢个警务人员嘅 警务人员啫，犯案 系啦。 咁警务人员咁多，好难讲嘅有时。 我其实每个行业都系啦， 唔系尤其是我哋人多啊嘛。 咁但系咧嗱，公众对于即系警务人员啊嗰、那个道德标准咧要求特别高噶啦，系嘛？ 其实唔系，其实唔系普通人咯。就算系你话法官佢要去判案嘅时候，其实佢对警务人员嗰个标准系高好多嘅。所以你话成日加刑嗰样嘢咧，就系、 是、 其实系成日都会有嘅，系即系叫知法犯法咯。 你着住到制服嘅话，你见到个警察。即系街边篤鱼蛋咁，你都会觉得吓、啊、警察篤鱼蛋。 唔系噶，我哋以前我咧就喺翻大陆啲公安成日买餸噶，即系着到公安制服去买餸。 咁、哦、其实警察都系 而家好似冇。 咁即系我觉得，即系其实有阵时佢话啊，你哋即系去，譬如七仔不食嘢啊，各样嘢咁样、嗯。其实喂，咁警务人员都要休息噶，即系等于你做 office 咁样、嗯，你都要去休息噶嘛。咁佢哋系有official 系有 break 嘅，系两个 break 系15分钟。咁另外佢哋要食饭噶嘛，都要。咁佢哋要去指定嘅地方食饭。咁呢样嘢就系、是、即系我觉得系屋系木，即系 系啱嘅。 咁你冇可能日日都即系搭架車翻去差館先去食飯咁樣噶嘛？ 咁但係市民好多嘢唔知噶嘛，有時就係會個期望啦，即係覺得警察應該係個道德啊，各樣都應該係企喺個高地咁噶嘛。咁啊嗱，但同埋如果做警察嘅話，你做到係知法犯法咧，就罪加一等噶喎。咁啊，大家會覺得哇，更加難原諒啊。咁啊，特別喺香港歷史上面啦，今日有一單案咧，要同大家講下嘅。今日可能個風格會有少少唔同嘅，平時有啲劇啊咁樣楞住啊。咁但係今日呢個就好難做到劇嘅，呢、這個就比較難。 唔係，我諗住升演成個過程嘅，就係爭個女拍檔嘅啫。 就係唔俾你表演啊嘛。你雖然你是黃秋生啊，側邊睇咁咧就但係今日咧，因為我哋咧仲有好多其他有一啲好有趣嘅，你哋一啲個人嘅一啲經歷啊。我都有時冇乜機會講咧，咁今集咧我哋可以輕鬆啲去講下你哋以前咧喺警界咧接觸過一啲，譬如係知法犯法嘅一啲嚇職務警務人員啊，佢哋有做過啲乜嘢一啲嚇，即係唔見得光嘅嘢或者叫醜事咧，我哋一間可以咧即係聽下你哋嘅故仔啊，好 即係揭秘啦要， 梗係啦，九九機密檔案啦，一間我哋晏啲 講完可唔可以出翻呢個門口㗎？ 我唔知道，我唔理呢、這個， 我哋冇驚唔得啊， 冇善後服務嘅。咁我哋今日咧主要想引出呢單奇案咧，就係、是。在香港的即犯罪史上呢其实相当之特别的、 嗯、 你有没有听过一宗案会搞到警务处长要打电话向这个受害人道歉的呢真的我想就得这宗 打电话就应该没听过打电话 是出信的是不 是、啊啊、 会不会有什么案 是要就算是那封信是警务处长的信都不是他写的实错 即代表警方、啊、 即有人代行这样、啊 啊、但今天我们讲这宗是夸张就是邓景成呢即要搞到一哥走出来打给受害人亲、口去道歉、因为真是非常之严重的这个案件简直就是即有一个警察、高层都说呢即百幾年嘅，即係佢做咗，即係佢當咗差好耐啦。佢話警界咧，即百幾年嚟咧，即係都未聽過咁醜嘅事嚇、當年啊嚇，喺2008年啦，嚇咁啊發生咩事咧？鬼故王 發生一單，其實如果呢件事咧，我諗最重要咧，都未係佢警察嘅身份， 係 問題就係發生嘅地點嘅啫。我覺得最重要啊！ 地點， 地點先至係最重要。因為如果你話佢係警察，如果呢件事唔係喺呢個差館裏邊發生咧。我覺得嗰、那個俾人嘅感覺嚴重性咧，係未有咁高嘅，因為 都係 學阿師姐話齋嚇，警察裏邊咁多人有而家我唔知啦，當時我記得嗰陣時咧20000多啦嚇， 接近30000 係啦，咁樹大有枯枝，有陣時啲嘢好難講嘅嚇。但係你將一件咁樣嘅事件發生喺警署咧，就實在太過荒謬啦， 太猖狂啦， 係啦，喺警署裏邊竟然發生強姦事件， 係啦，咁呢單案就係發生喺2008年11月24日啦，就係、是、旺角警署嘅。强奸案啊！哇，师姐嗰时系咪已经冇做噶啦？ 哦，唔系，我嗰阵时都喺度做紧嘅、 哦。听到呢单案有咩感受呢 其实系好个人嘅事件嚟嘅、只不过佢懂得用嗰个 loophole， 即系嗰、那个 漏洞， 系啦漏洞。咁用认人失，咁就去即系做呢个事件啦。另外系用嗰个 system， 即系个 computer system 咯。我哋police 就叫做 face， FICS 即係 Force in 即係嗰個 information computer system 哦， 係啦， 係 啦， 係啦，即係一個，總之係啊，即係係呢一個電腦系統裡面有一啲啊報案者嘅資料係嘛？ 其實呢個系統係其實所有人都入得嘅。即係所有警務人員， 我就想問呢個問題咧，就係話咧，因為未做過刑事嗰邊咧，咁我自己就唔清楚。我成日覺得呢個系統會唔會淨係刑事嘅同事先要有一啲嚟 password 先有得到咧？ 其實password 你入你個 UI， 即係我哋嗰、那個我哋嗰、那個即警察個號碼啦，跟住就有個 password 嘅，係每個人都有， 每個人都有， 係啦。咁跟住其實你會睇到每一日發生案件嗰啲情況嘅。咁所謂案件嘅情況，其實就係包括當事人嗰啲資料啊，各樣嘢，因為一定要入噶， 睇曬啦。 係啦，即係譬如你去報案。你譬如我一個普通人報案，冇即係唔一定係刑事案件，普通案件都好。咁你佢哋一定要入曬嗰啲當事人嘅資料，咁其實你係睇到嘅，係啦，咁嘅情況咯。 佢就利用咗呢一啲咁嘅資料咧，就去幫助去做一啲叫做不法嘅行為啦。 係咯，可以咁講咯，即係佢有個 intention 去咁樣做法咯。 係咁啊，呢一個咧，即係令到整個警界蒙羞嘅啊呢一個犯事者咧，就個名叫做梁禮仲啦。咁就喺2008年嘅11月嘅時候咧，梁禮仲 啊，禮仲 係啦，俾人哋拘捕嘅。咁佢當年咧29歲嘅啫。咁2008年嘅時候，29歲嘅一個係探員啦。咁佢就係守呢一個旺角差館嘅喎。咁大家應該知道旺角差館嘅位置啦。喺太子 喺太子地鐵站出口啊。 好。就腳嘅，非常之就腳嗰個差館。咁大家即係去到差館，你最多一係報案，一係就俾人拉啊，是但一樣噶啦。即係如果作為市民嘅係嘛，咁啊俾人拉梗係壓力好大啦。但係你喂報案嗰個有時都壓力好大嘅喎。系咪睇你报咩？ 有啲人未入过警署噶嘛，惊噶嘛。 系 而家就好啲咧，而家嗰个层次咧，你入到去冇咁惊嘅。 系。咁我咁大个女，其实入过一次差馆啫。一阵先讲啦，即系我唔好岔开住啦。咁就讲翻喺当年咧，就有一个女仔，就系、是都系19歲嘅。咁佢就报警吓，咁啊报警咧就系想拉一个差人。咁就系呢个梁禮仲啦。咁原来就话咧告佢强奸。咁师姐不如讲下。即係告佢強姦，咁點解無無端端告佢強姦呢？即係個市民告個警察喺差館強姦佢， 咁即係好明顯係做過咯， 係咪？係 咯，係咯，即係其實睇個案情，佢都承認㗎啦。 你咁聽，但你就咁聽嘅時候，你覺得屈咯，係咪啊？即係屈啦，點會啊？點會個警察點會喺個差館強姦你？肯定係屈啦，或者誤會啦。 唔係啊，屈咧，佢我有陣時覺得咧，你屈咧，通常屈非禮咧就容易啲嘅。屈強姦咧，你一開口就強姦咧，通常人哋嗰個覺得呢個事已經嚴重咗咧，都會信咗先噶。係、okay, 你話非禮嘅心諗會唔會屈咧？上次我哋做嗰單明律師嗰單都係啊，非禮大家都會懷疑噶嘛。 嗨下你又話非禮係 啦，但係跟住咧去到強姦啦，去到強姦呢個位唔同啊嘛，呢、這個位嚴重好多。 強姦真係有除褲啊嗰啲咁嘅過程， 同埋強姦你係好容易揾到，唔好話好容易，即係有機會揾到啲實質證據，但係非禮啊相對難揾到實質證據嘅。非禮 啊，但係你講緊呢單案件其實都有個前科噶嘛。即係之前係有幾個事主噶嘛？ 係呢個我哋一間再講，但係咧、okay. 就咁呢單先啦。呢單咧就呢個女仔咧，當然你唔會知佢咩名啦，係一個19歲嘅少女啦。咁佢就喺2008年嘅11月2號咧，唔見咗個銀包，跟住就去咗旺角警署咧嗰度去報失嘅。咁報失咗之後咧，跟住就話咧，揾到你個身份證喎，小姐。咁啊。應該就係得銀包同身份證咯，相信冇啲錢咯，係嘛？好正常嘅。 好多時都啲扒手都會咁樣嘅。 係啊，我自己都領過唔少嘢㗎啦。以前咧好鬼死烏龍㗎，但我而家好耐突出，好耐冇試過唔見銀包啦。咁咧就跟住咧過咗係20日喎，22號喎。咁啊，旺角警署咧就再有一個警員咧，就係呢個被告啦嚇，梁警員啦。咁啊就再打電話俾佢咧，就叫佢咧。嚟一嚟呢個差館，叫佢6點鐘嚟，咁咧仲咧同佢即係抄低咗佢嘅個人資料啦，就叫佢咧翻去之後咧再翻嚟，咁跟住咧就再同佢講咧就話最好唔好叫男朋友嚟啦咁樣， 好似個男朋友 好似有跟佢 個， 唔係佢夜晚先再嚟，咁但係問題嗱，佢晏晝已經去咗一次咧，就俾佢再抄低咗個人資料啦嘛，咁點解夜晚又要再去呢？件事係咪即係學啊鬼姑話齋，就係要去再調查一下？哇！點解你個 唔係我哋先唔好諗佢有意圖先啦。咁樣即係佢再佢突然間揾到一啲新嘅資料，再想揾你去配合一下，唔出奇嘅。 但問題咁當然呢件事唔係咁簡單啦。 即係佢可能以為係同一個咩打荷包集團有關啊咁樣，所以呢個女仔亦都會即係願意去合作。 或者會唔會覺得，因為而家淨揾到身份證啫嘛，咁啊會唔會差人突然間有線索揾到啊銀包裏邊嘅其他嘢咧？ 哦 ，OK， 嚇咁啊，作為市民好多嘢都唔知嘅有時嚇。 唔知啊，警察話乜乜乜啦， 權威啊嘛，相信或者亦都唔夠膽反抗權威啦，可以咁講嚇。咁啊，可能佢覺得自己可以攞到良好市民獎咧，幫手破案啊嘛。 系 唔知噶嘛？ 咁样系难啲。 咁啊，跟住呢个女仔亦都咧，即系夜晚嘅时候咧，系好配合啦，警民合作啦。咁啊就再去警署，但系佢都带住自己男朋友。 系 啊，唔知系咪已经即系会唔会 smell 到啊？会有啲问题咧，叫我唔好带男朋友嚟。 未必嘅，有阵时咧，你出入去去差馆，一个女仔可能都会你冇男朋友冇得讲嘅。有阵时个男朋友陪下系好正常嘅。 系咁啊，会惊噶嘛？系咪啊？ 系啊。 咁跟住咧，佢就带埋男朋友去啦。咁有一個報道就咁講嘅，就話當時呢、這個梁警員啦，其實係約過去去旺角警署外面嘅一個酒吧嗰度。 哇！嗰度好多酒吧嗰度， 話坐低係傾過偈，跟住先至再溜佢去差館嗰度落啲口供咁嘅。咁我又唔係好明白，如果真嘅話，即係我唔知道有冇錯啦。 我估計啊，即係我當案件重演咁計啦。我估計咧，佢就唔係約去酒吧嗰度傾偈嘅。我諗佢可能就話咧。啊！我約你喺酒吧度等咗，我接咗你入去。 使唔使啊？ 我覺得會係咁樣。 佢晏晝已經去過一次噶咯，同埋旺角警署唔使人哋帶喎，自己行入去。 咁樣佢可能好多藉口噶嘛。嗱，你入去就咁入去要登記啊嘛，我帶住你，你就唔使啦，明唔明？ 唔係，可能佢見過呢個 Sir 兩三次，熟咗啊，咁諗住冇乜嘢。 即係佢可能會咁樣諗嘅，咁啊成機，即係有一個藉口咧，即係我估計嘅啫。咁可能去到酒吧度傾下偈先啦。 係，但誰不知咧，即係佢再叫佢入去落口供嘅時候咧，就。嗌咗佢去，即系打发咗佢男朋友，坐埋一边啦，就嗌咗呢个女事主咧，就去到呢个应人室嗰度，吓，跟住咧做乜嘢咧？就梗系做啲最伤天害理嘅嘢啦，就系去抚摸人啊、强吻啊，进而咧就强奸埋。 系，但系我有少少 想象唔到啊，小姐。 所以我有少少问题， 有咩问题？ 证人室咧，即系应人室咧，我都有接触过嘅。嗰阵时喺我手嘅差馆咧，即系我成日都经过。但系我每一间差馆嘅布局唔同啦，我唔知旺角差馆嗰个布局系点样啦。但系问题，你带人入去呢一个应人室，喺里面做呢啲咁嘅嘢嘅时间，你会唔会谂下？应人室随时有人用噶嘛？ 哦，其实应人室系要 book 嘅， 嗯， 系啦。咁你 book 嘅时候，通常就系、是、一系就同即系个呢、這个DO 值官 啦，或者有啲地方咧就会同嗰、那个DIS 即系嗰、那个 系 啦，因为通常都系DIS 即系 District Intelligence Squad 系 啦，咁佢哋就会即系即係安排呢樣嘢嘅，咁樣其實佢係會知道嗰個人室係有人定冇人用， 係 即係作為一個好有經驗嘅人。 我嗰個問題就係、是，如果大家都估計嘅應人室都知道啦，有一個 booking 先會有人用咁計，突然間我應人室裏邊有人用。而係冇 booking 嘅， 唔會突然間有人用㗎。 唔係，而家佢機師佢自己走入去啊嘛。好啦，佢自己走入去，突然間用咗啦。咁人哋唔會覺得好古怪咩？冇 booking 嘅，點解會入咗去用咧？ 咁佢可以 make up 好多即係 skills 嘅，咁佢會去用咯。咁你就揾嗰個即係謝官攞咗鎖匙，或者揾係 DIS 攞咗鎖匙，咁就可以入到去㗎啦。其實都係咯。 咁樣即係其實佢哋單獨喺裏面咯，即係孤男寡女噶嘛，基本 咁好明顯係啦。 當時根本就冇認人呢個過程噶嘛， 冇㗎，係啊。 但可能佢係直詞就話啊，我哋去認下人先咁樣， 即係可能話啊，突然間有個認人手續要做，你間房有冇位？咁有啦，咁咪即刻攞鎖匙咯，同個謝官，咁咪攞鎖匙咪入去做咯。 係，否則嘅話呢個女事主冇理由會跟咗佢入去個認人室。 我諗個女事主唔知道乜嘢叫認人室嘅，佢個警察帶去邊咪去邊咯。系阿 Sir 带佢边咪去边咯，佢唔识得分啊，原来呢度大房，呢度晴天，佢唔识得分啊，明唔明啊？ 系啊，冇错，系啊，因为好多，所以佢其实佢 target 嗰啲都系比较年轻嗰啲咯，即系入世未深嗰啲咯。 系，咁我哋要讲埋落去咧，就系话之后咧，呢个女事主咧就去咗天水围报警噶， 去咗你地头报警啊？有冇问过你啊？ 冇啊，因为我未搬入去嗰时候，由旺角去天水围报警啊，咁我唔知佢住边啊，咁或者都系住嗰头啦。咁啊，即系我谂佢已经唔相信，即系喺翻旺角嗰度报警系会即系有人理佢，可能佢即系已经好惊啦，觉得。 哦，一来啦，二来可能佢真系住喺嗰头咧。 系，但系都我谂佢真系好恐慌，冇谂过即系点会去报警，会报到俾个差人强奸喺个警署度。 其实呢个点样开口我都谂紧，入到去差馆，入到去报案室。我嚟报警，咩事啊？我俾人强奸，好啦，俾人强奸，跟住你话我喺差馆俾差人强奸，我想象紧点样开口咧？ 好简单，咪以为你系精神病患者，叫你去青山咯，系咪先？即系好难接受咯。 哦，唔系，都会处理嘅， 系一定会处理。 呢啲反而系会更加慎重咁样去处理，因为嗰个指控系好严重嘅， 好严重， 系啊， 即系闻所未闻啊，真系 啊，即系即刻入房嘅，唔会再喺办公室嗰度噶啦。 系啊，系啊， 因为倾倾下出边隔篱有个报失银包嘅听晒， 死啊即刻啊！咁啊呢一单咧，真系其实都系东头一定要讲嘅案件啦，就一单即系好奇耻大辱嘅，即系对于警界嚟讲吓，咁啊。香港的市民可能話聽到呢單嘢之後咧，唔知道有冇陰影啦？嗰啲妙齡少女啊，嚇唔見人包仲敢敢去差館嘅咧？咁我哋翻嚟咧就繼續咧追蹤啊呢一單奇案啊，仲會請嚟咧係一位心理專家啦，我哋嘅老友記啊李老師咧，去分析一下呢一個咧嚇咁古怪嘅呢一個強姦犯。好啦，咁啊，继续咧，我哋今日讲嘅呢一单咧，喺香港犯罪史上咧都几匪夷所思嘅一单奇案啦，吓咁啊，属于警界嘅一单风化案啦。不过其实警察嚟讲咧，即系你话听佢哋债台高筑咧就多，即系好多又话即系 嗱， 即系唔系话即系一竹篙打一船人啦。当然好多咧都会系比较洁身自爱，但系都有即系唔少嘅即系一啲警务人员啦，比较话压力大啊嘛，中意即系。好賭啊，咁樣就變咗就搞到周身債啊，破埋產啊，咁呢啲就聽得多啦。係 啊，但你話處理咗唔少嘅都，其實我自己都 你自己都處理呢啲咁 嘅 case 係嘛嚇。咁但係你話即係搞到啊走去牽涉一啲風化案嘅，咁本身都少噶啦。但係你話如果仲要係喺個警署裡面去強姦一個市民，真係咧簡直係無可原諒喎、啊，許古王。 呢單我諗我希望唯一一單啦，就但係即係有陣時會唔會有啲嘢發生咗冇人知咧？咁大家唔知啦，冇因為冇揚過出嚟啊嘛。咁、 嗯、 你話警察都係人啦，佢都係有需要嘅，但係用呢種手法嚟去宣泄佢嘅需要咧，就真係古怪啲啦。 啊， 你有陣時咧，我都知道咧，可能會有一啲同事佢可能即係會收工啊，約埋成班朋友啊，即係同事伙計啊，咁一齊去一啲地方咁樣去消遣下咁樣啦。但至於去到諗一樣嘢去做一個犯法嘅行為，喺警署裏面重要，其實我覺得佢已經唔係膽大嘅問題，可能已經心理有問題。 係咯，因為如果嗱，譬如佢真係咁有性需，因為其實佢係一個離咗婚嘅一個警察啦，咁樣可能佢性需要係一定有啦。但問題可以用其他方法去解決啦。呢、這個人如果講外貌咁，其實有張相嘅嚇，咁你唔係話咩特別靚仔？ 唔使睇相啦， 唔係喎，呢樣嘢又有少少，我想講一講喎嚇。 有咩料爆？ 其實佢係即係叫好溝到女嘅， 好溝到女係啦， 係啊。 據聞咧都 OK 嘅，即係唔好講有時樣唔係話一定係個樣靚唔靚仔，咁佢都係即係即係起碼佢係。即係溝通到啦，同啲異性嚇喺呢個社交上又唔見佢又有咩問題啦，係咪啊？即係都係中意去識 下。咁樣就問題就喺呢一度啦。你一話佢溝到女咧，咁我知道佢個問題存在喺邊度，就 係 有一啲叫做過分自信嘅溝女狂啊，係啦。點解咧？就因為佢可能咧，佢溝女好成功嘅，次次都咁。其實嗱，呢單案咧，雖然我容我先講就話牽涉到之前仲有幾單嘅事件發生啊嘛。佢可能就係因為點解一路都冇人報警咧？原因就係其實佢可能用一啲少少係溝女嘅手法嘅嚇，咁樣嗰啲女仔本身都係對於佢嚟講可能有少少個搭糖咯 嚇， 所以就算數啦咁樣。但係後屘咁件事揚咗出嚟，咁誒冇辦法啦。好啦，去到呢個嗰度咧，佢可能咧今次嘅女事主咧都可能有少少叫做誤會咗啊嚇，以為即係令到啊事主唔係事主令到阿梁警員誤會咗， 誤會咗對方係有意思， 以為佢係啦有意思搭佢頭係啦，跟住咧佢就急進咗， 進一步係咪啦？ 係咪啊？但佢一早咧已經係提醒對方唔好帶男朋友嚟喎。 咁带男朋友嚟就搞唔到嘢噶， 系咯， 咪就佢本身已经系有个基础。 我提对方唔好带男朋友嚟，咁啊对方又肯嚟，又真系、哦，如果真系唔带男朋友嚟，即系对方都可能有少少意思啦，啱唔啱 啊？即系佢想试探嘅，可能或者佢之前咪接触过佢嘅， 系， 可能佢 feel 到，诶、欸，你都系咩乜婆喎、啊，咁样之后觉得啊，你都 你啲咩咩婆啫，啊，神婆你巫婆啊， 都受沟、啊，可能觉得吓，咁、啊、可能佢自己嘅感觉啦，因为事后其实佢法庭佢真系咁讲嘅。佢覺得對方係願意嘅、嗯、當然你話係一個即係藉口啦。 唔係我講咗咯，其實個問題就係唔好話藉口。我頭先講過，佢有機會係嗰種叫做咧太過自信嘅溝女狂啊嘛。 係咁啊，其實都要喺接阿李老師電話之前咧，我哋都要即係講翻啦，講翻多少少嘅案情咧，就係話佢知道咗事敗之後咧，佢係匿喺個同袍屋企嘅，唔敢逃跑嘅。咁啊，亦都唔願意去面對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同袍就力勸佢啦，你都係算罷啦，你自首啦。 你知唔知要咁樣力勸佢法啊？佢一路勸佢唔走咧，佢好大件事啊！你嚟咗我屋企喎， 咩罪名？ 梗係大件事啦、啊，大佬。我明知道我呢個同袍係犯咗法咁計啊，就算我唔勸佢啊，我都要自己報警啊， 係 啦，自己通知上級啦，話佢嚟咗我度啦，我勸佢唔走，我死啊！你知唔知啊？ 咁啊，但係咧事後咧佢被捕之後啦，咁啊當然要睇翻。佢啊，即係曾經做過嘅嘢啦，所有嘢咧好似地氈咁樣揭起咗咧，就要俾人哋睇到佢地氈下面有咩垃圾啦。揭發咧，原來佢喺強姦人之前咧係有前科嘅，佢唔係第一次嘅，仲要係咧好短時間咧裡面咧將行動升級嘅，由非禮就變咗強姦喎、啊。你知道我哋聽嗰啲連環殺手咧，佢哋有時都會即係個 pattern 可能係幾個月出嚟一次嚇，跟、住慢慢咧就會即係行動會升級，甚至乎有啲人匿埋咗一兩年再出嚟。再去搞事都有嘅，但係呢一個梁禮仲係好快，原來喺即係11月28日犯案咧，之前嗰兩日咧兩三日咧，佢已經係有搞過其他嘅受害人嘅，嚇咁佢點搞咧？就非禮人嘅， 係 就冇強姦。 其實佢呢種咧一種延續性嚟嘅，不過佢咧將呢種延續性咧係分散咗唔同嘅人啊。嗱，例如好簡單，我做一個比喻咧，就話我去追一個女仔，個女仔肯跟我出街啦，跟住我第一步可能我會試一試搭佢膊頭啦，佢冇反抗喎。跟住我試下拖佢隻手啦，佢又冇反抗喎。跟住我試下攬住佢，佢冇反抗咯。跟住我試下錫佢咧，佢又冇反抗。 啊！呢啲鬼故王真係有經驗。 然之後咧，跟住我 想象到你當年點溝女。 然之後咧，跟住可能我上下其手都唔定啦。好啦，我問題就係佢將呢一連串嘢分散咗喺唔同嘅人身上邊啦，變咗就出事啦。你明唔明啊？如果係同一個人咧，佢可能呢啲叫漸進式啊嘛。但係分散咗喺唔同嘅人就唔係漸進式啦。去到而家呢個受害者咧，佢就一下佢就強姦佢啦，就已經。斷曬前面嗰句啦， 係咁原來佢之前咧已經非禮過係三名咧，年齡由16去到21歲嘅女報案人，我仲都係即係， 仲要聽聞21歲嗰個仲要係大學生嚟噶， 嗰個點咧？ 係啊。咁其實點解佢唔報警呢？我就覺得樣嘅、即係以佢嗰、那個即係嗱，佢年紀相對大啲啊，21歲啦。二來佢又一個受過大學程度教育嘅人啦，佢、俾人非禮唔報警，究竟係咩原因呢？ 佢可能覺得自己真係同佢有個交往咯， 係啦，即係我有喺呢一個位上面，我開始有少少懷疑，其實係咪受害人咧，佢自己都發覺自己可能係咪我俾錯息路對方咧，所以佢唔報警咯。 哦，咁但係佢嘅所謂嘅非禮嘅行為點先？佢做過啲咩先？ 嗱、佢有幾種嘅嗱，佢對嗰個女嗰、那個大學生咧，佢係扯起佢件衫嘅， 即系摸下佢胸嗰啲。 扯佢件衫摸佢胸嘅。咁另外有一个咧，就我觉得系真系匪夷所思啦。之前有一个佢系直情佢系将自己嘅阳具拎咗出嚟嘅，系啊。咁啊嗰个 裸体狂咁 嘅喎。系啊，佢虽然冇对佢做啲乜嘢，但系拎咗自己阳具出嚟，呢一个觉得系特别少少咯。 系咁，同埋咧就话说咧，案情就透露啦。其实佢好多时系同啲女仔讲啲咩咧，例如话。即係哇！你嘅身材都幾好喎、你個胸都幾大喎，嗰啲咁啦，咁呢啲要等肥叔嚟演繹嘅，其實本身，但係 佢聲演啦， 我為咗講住先啦。咁同埋咧，佢就曾經試過咧，呢啲鬼故王成日做啦，應該 又入我 數，直詞體上啊，就話咧就。 我 呢个 放心，我一定唔会做啊！ 因为唔系摸人手仔，就话人哋呢个受害者咧，就话人哋系眼大桃花，咁咧就 睇佢個嘴咧，嗰啲咩上唇下咩下口嗰啲啊，嗰啲咩上 情慾啊， 上唇口下唇膊啊， 係下 啲啦，下唇 上唇就係呢個情， 下 唇就係 肉。 哇！你個下唇咁厚，都睇怕你都好中意嚇搞嘢喎嗰啲啦。咁跟住咧就亦都問對方攞電話啊嗰啲咁樣啦，同埋咧就令到即係人哋好尷尬咧。但我諗嗰啲佢哋唔 sense 到，或者甚至乎摸埋都唔知道好唔好報警咧，即係好似。佢係咁以蝦啊我啫，我都唔知道好唔好報警啦。咁結果係冇報警。 我諗佢可能有啲位咧，大家呢啲一定要靠幻想啦，因為我哋唔係當事人啦。係咪喺傾偈過程裏面咧，自己不自覺啊，同佢對話嘅呢一個當事人，佢自己都啊唔覺意講大咗啦，有啲嘢你明白？ 唔係，但係其實好多女仔咧，有時細個啲咧，好中意啲警務人員噶。 哇！你講得啱， 所以 你點知噶？ 我梗係知啦， 假警察 係啊係。咁所以變咗佢有 take 個 advantage 咯，即係咁就佢可能係即係 flirt 咯，我哋叫做 講得好啊， 師姐。消防員仲中意啊！你記得上次那個 打排球嗰時嘅 係啊！哇！消防員嗰日嗰個女仔仲喺度講咧，即係我哋即係阿。Kevin 的朋友呢 是 啦他说哇这个消防员有波他说到几嗨 现在这些是九十后 那个女仔几嗨哇消防员有波的 是啊是啊那其实可以即是你觉得他可能是我他想我啊这样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CID 有另一種風味 喎，係冇錯， 所以其實我哋大部分嘅男性警務人員係好早分嘅，係因為成日俾人冚住嘅， 好早分但唔係早瞓， 唔係早瞓 都去玩下嘅， 去玩係啦。OK， 咁啊就即係好早分， 係啊， 俾人哋冚住咗。OK， 咁但係呢個梁禮仲咧，佢本身咧就係背景啦，就係離咗婚嘅，咁啊就自己嗰個性生活會唔會係有啲問題，而影響佢有咁嘅行為咧？ 都未必嘅， 竟然會喺個差館度咁急式要去 嗨啲啊！喺差館嗰度，係啊， 係咪咧？ 夠刺激啊嘛！ 咁啊，其實即係當然佢之後咧受到法律制裁啦。咁佢認咗罪嘅，佢認咗罪呢樣嘢係佢 減刑咧， 即係叫做 減刑三分一咯，係啊， 醒啲啦！即係如果唔係再唔認罪就真係大件事啦。咁啊上到庭嘅時候咧，就要做一啲嘅，譬如心理評估啊咁樣啦。咁呢度要揾埋李老師一齊嚟傾嘅，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李老師， 係 ，Hello， 李老師， 大家好， 李老師你好。 講到心理啊、行為嘅嘢，一定要揾你一齊嚟 discuss 啦，係啦。咁啊，案件就俾你立過下噶啦。 係啊。 咁啊，呢一個被告人咧，應該我相信你都好多嘢可以即係研究下佢嘅心理係嘛，即係都比較離奇啲係嘛？呢一種人佢嘅行為咧，咁啊嗱喺法庭上面啦，即係佢曾經就用過一個藉口嘅，唔係藉口啦，即係抗辯理由啦，可以話係。就話咧童年嘅時候咧，爸爸咧就有婚外情嘅，咁而導致咧佢長大咗之後咧個性觀念咧係有啲問題，咁但係女法官咧就唔接受，佢話喂周街啲人啊好多都咩噶啦，父母離異噶啦，咁又唔見個個走去強姦人，又唔見鬼故揾強姦人係咪啊？我佢講唔係， 我強姦嗰人你又唔知啦，可能 家庭行 為。先調翻轉個題目嚟講嘅話咧，一啲譬如喺性方面有問題嘅人，佢爸爸媽媽未必有問題噶， 係 咁調翻轉頭。在性方面是即是他爸爸妈妈有问题的时候就没问题，这些经常真的经常的。所以这个 的报告这样的观点呢其实是很难成立。很难成立。而事实上人是有个性，当然个家庭环境是有影响的。但是人那个家庭环境如果是决定性的话呢就不会有那么多问题了。我们解决到家庭的环境啊，家庭教育，父母教育。咁啊，好多人嘅問題都可以解決，事實上唔係咁樣嘛。咁所以呢個基本上冇乜嘢討論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咧，呢一位被告嘅警員，即係我哋叫佢做被告嘅警員啦。件事都出現咗啦，已經。咁其實我自己睇會覺得有少少複雜嘅佢。我哋覺得有問題嘅，即係覺得接受唔到，或者覺得佢點解咁幼稚嘅咧？就係嚟自佢。點解作為一個警員，一個紀律性部隊嘅成員咧，經過嚴格嘅訓練，喺一個咁即嚴肅有即係好高嘅一個法治嘅要求嘅場所咧，係做呢件事咧？即呢件事，我哋用我哋一般人嘅睇法咧，覺得係難以接受、難以理解啊嘛。咁但係對呢個人嚟講咧，我會希望強調翻咧，其實個社會喺即使喺紀律性部隊，都係一個社會小縮影嚟嘅。咁人係有個性， 咁當嗰個人嘅佢嘅理性嘅管理能力降低咗咧，其實係好容易做出我哋潛意識裏邊嘅好多嘅行為。不過嗱，呢個警署咧，當然我哋有時可能會接觸到唔同嘅一啲媒體裏邊可能會有唔同嘅情景場景咧，係有一啲咁樣嘅性嘅罪行。咁嗰啲我覺得係一啲劇情嚟嘅，即係假嘅。咁但係呢件事咧，我留意到一樣嘢，就係其實呢個警員咧，佢都係做個卧底啊。係 啊 係 啊 係。咁呢個卧底咧，佢仲好似係好有即係貢獻咗好多，即係成績好好咁啊。咁警員如果佢喺卧底嘅立場咧，其實係真同假之間。咁我哋會解釋就係一個藝人，當佢一個藝人，一個演員，其實佢嗰個角色同佢個真人咧係交替嘅。係。咁呢一個交替嘅嗰個過程，如果嗰個人佢個角色轉換唔到，即係等於現實社會我哋好多角色轉換唔到嘅時候咧，其實嗱，譬如我係仔，同時亦都係阿邊個嘅部下或者係上司，咁呢啲角色我哋叫現實裏邊嘅角色啊。但係一個卧底同一個佢現實普通作為一個警員，或者我哋講緊一個藝人，佢嗰個戲裏邊要做壞人，或者係做好人，或者係做英雄。咁呢一類型嘅角色咧，其實係虛擬嘅，假噶嘛。咁假同真之間咧，如果佢轉換唔到咧，就會出現一種我哋叫做虛擬現實錯亂。咁虛擬現實錯亂咧，其實好麻煩。意思即係話咧，佢喺呢一個警署裏邊嘅嗰種感覺咧，係真同埋假之間，好似自己入咗戲咁。咁而一個戲裏邊咧，佢就一個有權，甚至乎佢似乎佢係當。即是一个首席的，即是他是要值日的，值日警咁样。咁他可能已经很清楚那个时间没有第二人啊，或者那个时间他是掌握到其他人的活动，即是其他当值的警员的活动啦。咁他是控制到个时间个地点，而且呢，即是他是有一定的权力。咁他一跌进去这样的一个权同埋一個咁樣嘅處境咧，其實佢自己真真假假佢都分唔到。仲有一樣嘢更加重要嘅咧，我哋成日都會強調嗰個行為科學裏面嘅立場咧，同一般心理學咧其實好大分別，就係嗰個角色嘅對象，即係呢個事件嘅對方。嗱，呢個被告嘅警員佢係一個男性，咁啊，你話男性係多啲幻想都好啦，點都好啦。咁男人係用個腦嚟去做 sex 嘅，其實。即是他多啲想像嘅可以。 係咩唔係下體咩 唔係。 我都下體喎。 你冇聽過句說話就係搞男人係搞佢腦唔係搞佢人嘅咩 我冇聽過聽過用下體嚟諗嘢喎。 呢個啦即係大家即係我因為即管一路講住先啦可能大家有嘢要提問啦咁樣到啦。咁呢一個因為一般係咁講緊呢就係女性係用個器官啦男性係用個腦去做嘅。咁嗰個男性佢個腦咧，其實已經有好多嘅想像，好多個故事，好多個情節，將嗰啲真真假假嗰啲咧拉埋一齊，撈到亂曬龍都得嘅。咁但係而家關鍵嘅咧就係、是，譬如呢件事嗰、那個女方咧，其實出嚟首先我見到啲資料咧，佢係去酒吧同佢傾嘅，跟住去酒吧傾咗一輪先至帶翻去警署。咁呢個過程其實呢個男人咧，佢係一路喺度判斷緊嘅。究竟他應該下一步怎樣做咁整個過程呢到件事發生他都是這個女方呢回了家裡第二天才跟男朋友 去報案咁同埋他之前也都有幾單見到啲資料呢是非禮啊那些嘅咁即是說呢這個被告其實他在這個環境裡面呢已經不是一次嘅咁逢親我們在行為的概念那裡解釋呢每一个行为如果他一次成功他就会强化的信心就会提高的是必然的人是 很动物的即是 你成功了他下次又会再想即是他开心他喜欢高卖啊那些全部都是这样的他不知不觉我们就给这种这个是一个现实来的嘛在这个现实里面呢是去 reinforce 就是讲回给 feedback 回给自己我这件事得过我做到的那么令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虚拟现实呢是一路再强化再出现咁、那個意思咧就係我唔係話個女方唔啱啊，意思就係嗰個客觀咧，女方嘅一步一步係踩入去佢嘅呢個程序裏面咧，其實就間接就助長咗呢個被告佢，我哋叫做幻想先嚇，佢個幻想。因為如果我唔用幻想嚟去表達嘅話咧，呢一種嘅智，即係佢個智力啊， 其實是不是有問題，即是我們會懷疑 你有沒有搞錯，為什麼會這樣做的呢，覺得接受不到嘛。所以我們一般可以理解為其實他是一個正常人，不過他在這個狀態裡面呢，肯定是正常，有參加了警隊，有受過這麼嚴格的訓練，咁然之後呢又喺一個咁樣嘅環境裏面，有咁多即係嚴格嘅嘢去，即係可能有閉路電視啊什麼都睇住晒，佢都要知道晒呢啲嘢㗎，程序上 明知㗎嘛、啊、你一定走唔甩㗎嘛， 係啦，理論上佢走唔甩嘅，所以我哋只可以理解佢係咪出咗啲問題，我哋要咁樣去推想先。 不過咁，我李老師啦，佢好天真地啦，因為佢之後諗住即係見嗰個女事主就去報警呢，佢就話佢就 WhatsApp 人話，不如我賠100,000俾你啦，大家即係當冇嗰件事啦咁樣。其实他是想住，就算衰了都可以搞得掂嘅，天真到咁。 我觉得佢唔系天真啊，逼虎跳墙。 逼虎跳墙。 系啊。 呢一步之前，好似佢都嗱，简单啲讲就系佢做咗呢件事之后，佢嗰个错觉咧，仍然觉得个女方咧系接受佢嘅，甚至乎。 系、 嗯。然之后咧，佢系想，即系佢谂都谂唔到，唔系谂都谂唔到嘅，即系佢真假之间，佢患得患失之间咧。就發生了這樣的劇情，跟住就被人、要去投訴了、 嗯、 跟住就發生一連串出來 了、嗯、 即是說他其實是未曾去到判斷件事會惡化成這樣、 嗯、 甚至乎他期待有積極的期待，覺得可能對方呢是接受到他這樣的行為，喜歡跟他有一種這樣的活動，那才令到件事呢是惡化出來的、 嗯、 那所以如果即譬如舉例第一個非禮即是他这类型的行为的最初期的时候，如果他已经撞板的话呢，后面就不会出现的。即是说每一次每一次就造就了他后面再严重一点再严重一点。 但很短时间的、哦、几日后，即是譬如今天星期一这样非礼 过。一样的。 星期三就再非礼过，星期三星期五就已经走去强奸了、哦。 合理啊，合理啊。 合理啊，这不是个冲动。 很冲动。 合理的合理的。即使他是有两种不同 的， 有些人是慢性的，有些人是急性的，我当他急性来讲都可以。嗯，慢性就是可能他三四个星期之前成功，跟住呢一个星期一次一个星期一次，这样都可以的。咁、 嗯、 但是他现在一个当急性的嘛，急症、啊、急性的。咁他在两三日之内又好，或者同一日之内又好，或者是同一个人里面都好，他一路升级的东西可以。咁所以我们会强调，经常我们看到一些报道传媒或者是一些呼吁啦，警方呼吁都好啦。其实任何这些情况底下呢，在安全情况底下呢，应该即刻有所反应。就不是、拖遲，或者不是呢，是當然剛才我們講警方警署呢是一個官，我們以前叫衙門是吧，叫衙門， 是 那他是個官來的，那一般平民百姓呢我們是服從的，那變了這種關係呢已經造就了他的方便在這裡，那亦都令到那件事呢是、即我們即、包括法官啊各方面都覺得很嚴重，因為他是假公濟私啊，咁、 嗯、 只不過假公濟私就唔係去咗貪污，唔係去做嗰啲嘅嘢，做一啲佢想做嘅嘢啦。總之就、 嗯、 其實性質一樣，不過我哋個性質就係、是、都係假公濟私，但個公咧、嗯、就係、是、公在於佢嗰個衙門嘅職權，衙門嘅嗰個官係可以壓到市民。但係呢一樣嘢咧，頭先我哋講喺過去就或者無法無天啦，但係今時今日嘅法律嘅法治嘅社會咧，其實我哋可以理解呢、這個。被告的確很幼稚，但他幼稚得來呢，用我們去探討的心態呢，其實他已經是有錯亂在裡面， 是有錯亂，不過這種 錯亂是叫做 甚至乎他真的會是他真的可能真的覺得那個女仔是會接受他的、 哎、是啊，我很明顯 是 我都相信這一點、 啊、 看資料我很感覺到是、啊、 法官稱之為說他是一個性獵人，獵人的、嗯、一個 我當然啦，我哋睇翻資料，當然佢已經印咗出嚟嘅，全部報道咗佢講咗出嚟嘅，我哋知道啦。咁但係喺性嘅獵人，即、就、係、是、我哋當係 hunter 或者 stalker，S-T-A-L-K-E-R 呢、嗯、一類型嘅 stalker 咧，性獵人啦，當其實佢就真係好部署得好詳細、好仔細嘅、 嗯， 真係去捕人哋，去跟蹤人哋。那些就叫獵人啦，即係好似獵狗咁樣追嘅、 嗯， 追捕嘅。咁、 嗯、 但係今次呢個案件睇落去咧，其實佢真係只係好幼稚、好衝動，真假即係分唔清。咁就一廂情願就自己做咗一啲嘢出嚟，誰不知就即刻就出事啦，咁解嘅啫。 係咁，我哋咧其實再追蹤落去咧，就知道其實佢係之前做咩咧？佢就偷咗上司嘅密碼喎。 咁然之後入咗去嗰啲delivery system咧，佢就揾嗰啲年輕嘅就其實佢 其實都係一個 都相噶嘛， 係啊。 佢話佢要揀靚女，係咪其實佢入邊有曬相？ 冇嘅，冇嘅，冇相嘅， 即係嚟到其實 即係嚟到先知咯，係 啊，係 啊， 可能唔得嗰啲就已經得啦，你可以翻去啦，唔奇啊，係咪先？咁佢原來就係用咁嘅方法咧去揀選一啲咁嘅獵物。嚟到去差館嗰度俾佢睇下，可唔可以淫慾到喎？ 呢一個程序就係有啲獵嘅性質喺裏邊啦。但係其實都係好簡單，即係佢都係做咗一小部分啦。 嗯。 咁只不過頭先我講，如果佢再仔細啲嘅或者個時間啊、計劃性啊，再周長啲嘅嗰啲咧，就真係好恐怖嘅獵人性嘅獵人，嗰啲就真係要鋸啲即係 stalker、collector 嗰類嗰啲咧。是網戀的性質呢真 是變態或者是叫精神錯亂的另外一種的 我這個叫試水咯 是、嗯、所以、是危險的會惡化下去的任何這些情況呢如果他、一次又一次成功呢是會惡化下去其實今次我們覺得成日都是一法治的社會的立場呢每一次一個人他是做錯事、 嗯、 而是被、捉到跟著、接受審判其實都是幫緊呢個人，等佢個問題唔好惡化落去。 哦、啊，咁 否則嘅話 又係、哦， 係啊，否則嘅話咧，佢係會再踩，令到佢自己更加泥足深陷，可能做嘅事咧係越嚟越恐怖，越嚟越即係傷害到其他人啦。 李老師啊，但係咁喎，嗱、我見嗰啲嗱嗰啲婦女團體咧、就好激憤啦，當然係咪？哇，你點可以咁樣去強姦一個女仔咧？即係作為一個警務人員啊嘛，大家即係對你好有信任噶嘛。咁佢哋就話咧，如果俾呢個人出翻嚟啦，因為佢而家最終係判咗佢12年啦，好似出年都出得嚟啦，差唔多 扣頭扣尾差唔多啦。 咁佢就話，即係如果佢哋就話咧，如果俾佢出得嚟咧，根本佢一定會咧繼續就繼續做呢個性獵人。 好難講喺裏邊餓咗咁耐，同埋已經叫做係都唔衰衰咗啦咁樣。 嚇，咁啊，你點樣睇咧？其實好多人就即係唔相信啊， 即係放撇咗自己啦，會係啊。 即係點啊？你覺得 放撇咯，橫掂都係咯，繼續做啦。 即係喺客觀抽，即係我哋抽離嘅，其實我哋唔參與任何呢啲事件裏邊嘅任何嘅程序啦。咁但係作為普通平民百姓或者我哋一個關心呢啲問題嘅人去睇呢啲事嘅時候，我哋都只會期待喺懲教嘅立場，因為懲教處。是我哋叫情同埋戒，情同埋教啊嘛。咁、如果情就情咗啦，去坐監啦嘛，或者裏面仲有其他嘢要做嘅。咁但係教嗰部分，懲教處，其實究竟做到乜嘢，或者做緊啲乜嘢，或者係佢哋有冇報告翻出嚟，令到個社會接受到，其實佢哋 OK 出到嚟噶，即係唔係淨係個年期坐夠就出嚟咁簡單。咁我覺得呢個有少少灰色。即係意思，我哋都唔知嘅。咁、但係婦女團體啊，或者係社會市民啊，好似周圍世界各地都好多嚴重嘅一啲嘅犯啲罪案啊。有啲好細個就已經做咗一啲好嚴重嘅事啊嗰啲咁啦。咁都會覺得嗰啲人會唔會變㗎？會唔會改㗎？嗱，咁呢一個題目咧就牽涉到教育嘅問題，即係教育嘅效果啊。頭先講情同埋教嘛。咁我哋會知道咧，有一啲人咧係受教嘅，有啲人係。絕對不受教，死不悔改嘅。咁究竟呢一個案件嘅呢一個被告，佢係邊一類？我哋唔知 道。但係你老師有問題就係咁樣啊嘛。因為嗰個情況就係話咧，如果我係一個械劫匪嘅啊，跟住咧我懲教處懲完我教我嘅，我可能會受教導。但係記住一樣嘢，佢梗係風化案咧有少少我自己個人意見咋，風化案有少少難度。點解咧？佢坐咗十幾年監，十幾年冇掂過女人。佢就係、是、佢犯風化案就因為自己有性衝動啊嘛。如果十幾年冇掂過女人，佢出到嚟，佢可能覺得哇，我自由啦，我有機會啦啊！咁佢可能咧 更加放 都唔頂啊！ 定係話會唔會坐咗十年八載之後就冷卻咗嗰種性衝動，會即係自己會自愈咧？ 其實咁嘅性衝動咧，一般有幾個條件啦，即係譬如佢係要喺思春期啦，即係或者係思春期之後啊，有性嘅慾望啊本能。咁另外咧，當然亦都要佢有呢個需要嘅嗰種感覺啦。咁但係我哋呢啲唔討論，因為成年男人咧、女人咧都會有呢啲嘅慾望嘅。不過強弱就睇下當時啦。咁樣咁有啲病態啲嘅，佢可能係真係嗰個內分泌個系統有問題，佢嗰個腎上腺啊什麼係強啲多啲，咁佢可能興奮容易啲。咁當然啦，呢啲係生理上要睇佢報告啊。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哋當講笑咁講咧，有一套電影叫《法條橙》，如果記得嘅話， 記得。 咁但係其實 逼佢睇啊嘛， 狂睇。 係嗱，即係舉例啊，嗰啲叫厭惡療法啦。厭惡療法咧，即係俾啲臭味佢聞啦，即係同時 condition 即係條件啦，製造一個嗱，俾啲片去睇，或者俾啲嘢佢點樣掂到， 咁但係同時咧係製造一啲令到佢厭惡嘅一啲身體嘅刺激信息嘅輸入，咁去建立嗰種關聯啊。咁但係依一啲嘅方法，究竟香港有冇用？即係用喺啲某一啲極端嘅性侵犯嘅罪案上邊嘅依啲嘅被告啦，或者係犯人啦。咁但係其實喺我嘅立場咧，無論用任什麼方法都好，其實一定有啲嘢做緊嘅。即係我自己覺得有關部門佢一定有啲嘢做緊，可能經過溝通又好，或者有啲方法嘅。咁但係咧，關鍵嘅咧就係、當嗰個人咧，佢事實上咧，經過呢段時間，佢有自己個人啊，佢諗有冇多啲嘅反思啊，有冇向自己即係呢件事上面去諗下點去改善啊？呢個最關鍵，即係佢自己嗰個最初最原本嘅動機。咁、但係如果佢一啲都冇咧，你俾乜嘢懲教佢都好啦。其实咧，可能系会反效果添，即系 咁讲嚟讲去都系嗰种自我反省嘅啫。 系啦，佢可能 或者系得闲见下 出嚟 心理专家睇可唔可以开到窍嘅啫，系嘛？ 系啦，冇错，就系头先我讲紧佢自我嗰、那个嗰啲咁多嘢，即系嗰个念啊，一念天堂，一念地狱。咁但系呢个念咧就逼唔到出嚟嘅，即系等于我哋讲受教唔受教都系佢自己嘅问题。 系 咁，呢啲就好个人，真系讲嗰个个性。 好啊，咁啊，多谢晒你老师同我哋咁详细分析啊，今日我哋讲嘅呢位被告，唔该晒， 多谢 晒，唔该晒。咁咧就其实系啦，话判得轻，好多话十二年系太轻啦。咁啊，师姐点睇啊？ 其实系重嘅，因为一般强奸案咧，我以前做过嘅大约都系七年左右。 佢一次强奸三次非礼噶。 咁但係佢又同期執行㗎嘛， 係啦。咁但係嚴重㗎嘛，警署 其實已經係加重咗好多㗎啦， 知法犯法嘛。 係知法犯法同埋即係違反誠信、濫用職權呢，其實係有加刑嘅。通常一般都是的。 咁佢又认罪又减返，咁加加减减。 咁 跟住但係仲有其他罪都一齐㗎，仲有呢一个不诚实使用电脑啊，同埋有条妨碍司法公正啊，两条罪都加埋落去㗎。 係呀係呀。最荒谬呢，原来佢最初呢係守呢个油呢个咩深水埗嗰边。 係。 咁原来呢佢有个同袍呢姓蔡嘅，咁喺同年喎，同佢同年呢犯强奸罪啊，就俾佢早半年到啦。嗰、那个人呢就係、是在網上認識了一個少女，跟住咧佢自己有老婆啊，咁啊住宿舍嗰啲咧，咁啊老婆唔喺度時候帶個少女翻屋企，咁啊就打機啊少女，打打下時候咧佢就搞人哋，就想霸王硬上弓，跟住搞到那個女仔咧驚到咧就匿喺個廁所嗰度咧報警啊，咁啊都告入咗噶。 啊呢單我都聽過噶，其實 係咯，但係佢其實佢兩個原來平時咧就話一齊咧成日去嗰啲夜店嗰度咧獵豔嘅，咁跟住咧同年咧就大家先後賴嘢嘅。咁呢個梁姓嘅呢個咩唔記得咗個名添，梁禮仲。咁其實佢個同袍係啱啱半年前出咗事，佢都仲係即係自己都唔會即係警惕下咁樣，仲變本加厲喎。 唔出奇嘅，即係 利保過佢喎。 唔係啊，其實我想話俾你聽咧，而家你睇到咧，頭先花姐成日強調一點咧，就話喂，佢好短時間內咧已經係幾個啦，有冇衝動到咁樣啊？其實我話聽啊，其實可能唔止幾個。我聽。查案咧，舊料做咧就做咗佢噶啦。尤其是呢啲會揭自己一啲瘡疤出嚟，會影響警隊聲譽嘅嘢咧，佢其實佢查到呢個位置，我覺得已經夠啦， 夠 曬 啦， 係啦，就唔好再查埋其他。就算查到，佢未必會公佈出嚟。 其實可能啲女事主都唔想 係啊 張揚出嚟咯。 其實未必係咁短時間啦，佢可能已經鋪咗好耐嘅，但係嗰啲冇講到出嚟都唔出奇。 早幾年可能都曾經有過。 唔係唔好話警察冚住，只不過我查到嗰位置我唔再查啫，係啦，我冇冚到啊，係啊，我查到嗰個位置覺得夠咪唔查咯， 係 啊， 你都要個女事主肯出嚟講先得㗎，係 啊， 如果我承認嘅，即係我覺得 OK 嘅，冇問題嘅，你唔好搞咁多嘢啦，咁樣咯。 啊，今日咧東頭嘅聽眾咧真係有福啦，一位師姐，一位前師姐，一位前師兄咁樣咧，同大家咧講啊呢單警界嘅醜聞啦，叫做奇案啦。咁啊仲有陣間翻嚟咧，我哋有99機密檔案咧，今日就由兩位 好機密啊呢啲檔案， 警界前輩。咁啊講咩咧？咁都同講翻同今日呢個案有啲相關嘅一啲內幕嘢啦。咁就係關於咩警界嘅一啲犯案嘅事件簿嚇，咁都係牽涉一啲警務人員嘅犯案嘅，或者大家可能未聽過呢啲、 哦， 其實我未 都有嘅、你做東頭咁耐，冇一單係警察咩有啊？ 唔係啊，先警察犯案有冇講過？ 徐步高咧， 徐步高 好耐啦， 好耐都有都有讲过啦。 哦，有冇讲过香港嗰啲警察犯案？我突然间谂唔起。 咪一讲啊，谂起徐步高噶啦。 就讲徐步高嗰单最严重啦，系啦，系咯。另外啊，有冇咧？突然间谂唔起添。 突然间醒起啊？ 谂唔起喎，真系。应该有嘅，应该有讲过。 就俾啲时间谂。 有咩咯？郑炳和咯，即系葵涌警察宿舍。 哦，系啊，系啊，系啊。 灭门咯，系啊，杀咗自己一家咯。咁我哋阵间啦，好唔好啊？听两位讲下古仔啦，好唔好啊？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好正噶。 你谂下，而家几十年前啊，四廿二年前嘅嘢，我而家都历历在目。有一个好细嘅，好似公仔咁样，但系佢会喐嘅，钻过嗰啲铁丝网咁样钻入嚟，揸住条绳，嘘一声，随落喺一秒钟之内咁上下，就即刻变咗一个形，一个人形啊，直情一个人形向我嘅身体嗰度飞埋嚟。整個人撲埋嚟砸住我，驚到我咧係，即係我從未我搏火，我同警察槍戰，我都未有咁驚過。 星期六日靈異鬼故事件匯集陰陽界， 黑子雲來。 www.radio99.tv 日網打盡，10:30時段暗黑組合，無夜無知。